听听糖耳朵。 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丹麦的安徒生为我们创作的。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安徒生童话《五颗豌豆》。春天来了，太阳很暖和，风轻轻地吹着，土地上小草已经从泥巴里钻出来了，花儿也开了，勤劳的小蜜蜂在花丛间飞来飞去地忙着采蜜。就在这美丽的春天里，一颗绿色的豆荚也慢慢地跟着豆蔓爬呀爬呀，爬到了一颗竹子上。豆荚里住着五粒豌豆宝宝，阳光照着它们的时候，它们也变得很绿很绿了。夜晚，露珠在嫩绿的豆荚上慢慢地凝结起来。豆荚里的五个豌豆宝宝已经睡着了，他们做的梦也是被绿色包裹着的。第二天，当太阳又一次温暖着大地，小豆荚们一个一个地睁开了眼睛。啊，多好的一天呐！就在这样美好的一天当中，时间悄悄地溜走了。从早上到中午，从中午到晚上，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慢慢的，豆荚变得越来越鼓，里面的小豌豆也长得越来越圆了。小豌豆们在豆荚里，每一天都会悄悄地谈话。最大的豆子说： 哎呦，每天都待在这里面真是没意思。 第二颗豆子说： 啊，是啊，外面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很想出去看看呢。 第三颗豆子说： 哎，我的身体已经像我的思想一样僵硬了。 第四颗豆子说： 啊，真想到豆荚外面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不是很有意思。 只有最小的豆子什么都没说。夏天到了，温和的阳光慢慢变得很烫很烫的，豆荚完全成熟了。第一颗豆子热得直流汗，他擦着汗很烦躁地说： 嘿，不要挤我，这豆荚里也太热了。 第二颗豆子很不高兴： 那你为什么不靠边一点，干嘛要挤我呢？ 第三颗豆子也有点心烦： 你们别吵了，别吵了。 第四颗豆子说： 我说，难道就没有其他的方法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吗？ 当第五颗，也就是最小的豆子刚想说话的时候，突然豆荚动了起来，它就像是不停地在旋转一样，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原来是农民把这颗成熟的豆荚从豆子树上摘了下来。当豆荚被放进篮子里，整个世界又恢复了原来的安静。豆荚里的豌豆们没有感觉到，它们马上就要有巨大的变化了。第一颗豆子说： 哎，我还在头晕，刚才是怎么了？难道地震了吗？ 第二颗豆子说： 哼，我才不管，不管去哪儿都可以，我就是不想在原来的地方待着了。 第三颗豆子说： 我是世界上最美的一颗豌豆，我想我以后会像太阳那样拥有美丽的金色光辉。 第四颗豆子说，我是世界上最强壮的豌豆，我想我一定会变得很大很大。 第五颗豆子又没来得及说话，就听到砰的一声，豆荚裂开了。五个豌豆兄弟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从豆荚里滚了出来，掉在地上。地面硬硬的，这不再是泥巴地，而是人类的地板。原来是一个小男孩把这个豆荚给剥开了。五个豆子在地板上休息了一会儿，紧接着小男孩用他小小的手把五个豆子捡了起来。是他的爸爸把这个豆荚从地里摘回来的。小男孩开心地说， 嘿，我刚刚做好的大炮，你们来做炮弹正合适。 小男孩把他的大炮玩具摆在桌子上，那门大炮有个圆圆的炮口，刚好可以把一粒豆子塞进去。小男孩拿起五粒豌豆，然后再把炮口对准窗户外面。窗外有蓝色的天空，有金色的太阳，绿树和草地。小男孩把五颗豌豆一个一个地塞进了炮筒里面。这下他们又回到了黑黑的地方，就像在豆荚里一样。他们不知道自己这是要去哪儿，只听到小男孩说， 嘿，我的炮弹们，我马上就要把你们发射出去了，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飞。 听到小男孩这样说，五颗豌豆又激动起来了。第一颗豌豆说， 哦，听听，我们要飞，我们要飞了，看你们谁能追上我，我肯定是飞得最远的那一个。 就在这个时候，小男孩射出了第一颗炮弹，砰！第一粒豌豆飞了出去，马上就看不见了。第二粒豌豆有点累了， 反正飞到哪儿都行，反正哪儿都一样，我无所谓。 于是当小男孩发射第二颗炮弹的时候，第二粒豆子就这样随随便便地飞了出去。第三颗豆子对第四颗豆子说， 我们应该手拉手，我们应该飞向太阳，飞向一个美好明亮的地方。 但是他的话还没说完，小男孩就已经发射了炮弹，砰砰，这下两颗豌豆是同时飞出去的。剩下了最后一粒豌豆，第五粒，小男孩把它放进炮管里。第五粒小豌豆心想， 哦，不管我飞到哪儿，我都希望我能够好好地住下来，而且我希望我对别人是有用的。 小男孩发射了最后一颗炮弹，这发炮弹发射得非常成功，它飞得很远，它从窗台那儿咻的一下朝着外面飞了出去，飞过下面的屋顶，继续飞，继续飞。小男孩的家在这个小镇很高的一条街上，所以小豌豆也飞得非常的高，非常的远。它飞过好几个屋顶，开始往下掉，越过了烟囱，掉在一个又小又旧的房顶上。它咕噜咕噜咕噜地顺着房顶滚了下去，最后掉在了一个窗台前面。窗台前面有些软软的湿湿的泥巴，这颗小豌豆就掉在了湿湿的泥巴里面。他觉得很累，觉得泥巴里又凉又舒服，于是就在这儿睡着了。时间慢慢地过去了， 夏天过完，秋天来了，紧接着又是冬天。小豌豆觉得有点冷，透过窗子，他能看到窗户里面住的人。在这间小阁楼里，住着一位妈妈，她很穷很穷，她总是要干很多的活，帮别人洗衣服、劈柴火，来赚钱给她的女儿看病。她的女儿是个长着长长头发的小姑娘，她病得很重，她的床就在窗户里面。她每一天都躺在床上，从来也不出去玩。她的妈妈每一天都会对她说，亲爱的，希望你快点好起来。小女孩难过地对妈妈说， 我可能会死的，也许我永远都没办法好起来。 妈妈总是鼓励她，孩子，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打起精神来吧。时间一天天过去，小女孩变得越来越瘦了。第二个春天又来了，当阳光越来越温暖的时候，妈妈常常会打开窗户，让阳光照进来。小女孩喜欢看着窗外，喜欢风吹在脸上。有一天，小女孩突然说， 妈妈，我看见绿色的叶子了，我看见风吹着绿色的叶子。 妈妈朝窗外一看，原来那颗小豌豆在土里发芽了，它长成了一颗绿色的豌豆苗。 妈妈，请把我的床移到窗户旁边，让我能够看到它吧。 小女孩这一天比任何一天都要高兴。从这天开始，每天妈妈下班回来的时候，她总是说， 妈妈，今天豌豆苗又长高了一些，又多长出了两片叶子呢。 妈妈看着小女孩，眼睛越来越有神，好像也越来越有力气了。小女孩对妈妈说， 看着它一点点长大，我觉得自己也会好起来的，我想我会好起来的。 妈妈很感谢这颗小豌豆，她每天都帮它浇水，还插了一根小木棍儿，让豌豆苗顺着它爬上去。又过了一段时间，小女孩能从床上坐起来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小女孩可以下床，自己走到窗户前面，伸手摸一摸小豌豆了。不久以后的一天早上，小女孩高兴地喊了起来， 哦，妈妈，快看，豌豆开花了。 小豌豆开出了白色的小花。妈妈和小女孩一起站在窗户前面，他们心想，这一定是老天送给他们的最珍贵的礼物吧。 哦，我们差点忘了另外的四颗豌豆， 他们去哪儿了呢？ 小豌豆的四个哥哥去哪儿了呢？ 第一颗豌豆掉在屋顶上烂掉了，第二颗豌豆被鸽子给吃了，第三颗和第四颗，也就是想飞向太阳的那两颗，掉在了池塘里。到现在，一个被水泡烂了，另外一个越泡越大，越泡越大，总是说， 我会长大，我会比其他的豌豆都厉害的。 可是它还在水里泡啊泡啊。而第五颗小豌豆就在窗台上长成了一株漂亮的豌豆树，有一天它也会结出自己的 豌豆荚。 哎，小青姐姐， 嗯，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小朋友都爱吃甜的东西呢？ 这个问题嘛， 嗯， 好像在小的时候我也问过我的爸爸妈妈。 那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他们说要去看牙了。你瞧我的牙。 我看到了。 这边。 我看到了。 我的牙坏了那么多，就是因为小时候总吃甜的东西，而且晚上吃完了不刷牙。 那你说我只有这么几颗牙，是不是因为小时候也爱吃甜的？可是我没吃过呀。 谁说的？你吃胡萝卜，胡萝卜有的时候也是甜的呀。 哦，对， 而且还给你做胡萝卜糖霜蛋糕，胡萝卜蜂蜜蛋糕，胡萝卜糖糖蛋糕，胡萝卜糖糖糖蛋糕。 所以我就叫糖耳朵。 嗯， 哎呀，还是不要吃那么多甜的。小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吃那么多甜的对身体不好， 而且吃完了一定要刷牙哦。 那是的，要不然就像我这样了。 糖耳朵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和团团在小区里边一起玩，呱呱看到了一只猫走过来了，一点声音都没有。他抬头就问团团， 猫走路的时候没有脚步声是什么道理呀？ 团团回答说， 这是因为他没有穿木拖鞋。 呱呱在小区里玩了一阵子之后，他跑回家里边准备吃完饭，上去就想拿吃的，妈妈就赶紧制止了他。妈妈说，你还没洗手呢，过来让我看看。哎呦，你瞧你这手多脏啊，你什么时候看到过我的手像你这么脏啊？ 没有，妈妈，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 呱和奶奶在聊天，他看了看奶奶，对奶奶说， 奶奶，你年轻时一定不是个美人。 奶奶说，哎呦，净瞎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啊，的确是一个美人。那十里八村的呀就觉得我长得漂亮，我还是我们那一代的名人呢。怎么不是美人呢？ 书上说美人薄命，那你怎么可以活到80岁？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石景山爱迪幼儿园的商博涵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是小河。 小河，小河，你告诉我，你唱的是什么歌？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为什么急急地走着，一歇也不歇？小河轻轻地说，我唱的是快乐的歌，我从大山上来，雨水来找我，雪水来找我，我们一起